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都喝出血了还铁什么铁？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老何家因为酒引起的这风波呀，一时半会儿还平息不了。小何喝醉了出了丑，想让家里这个尴尬气氛啊能够活跃活跃，可这招见不见效呢？咱们听听。 佳佳，你知道我们单位那小刘吧？ 知道啊，就是那花钱大手大脚的那个。怎么了？他又要请同事喝酒啊？你可不能去啊。 对对对，不能去啊。 不是要请喝酒，他不是特别爱钓鱼吗？ 我知道，以前你们不是还让我和他学钓鱼的吗？ 那天啊他又去钓鱼了，一开始没钓上，后来呢他换了好几种鱼饵，可是半天呀还是没钓上，太搞笑了。他 怎么了？ 他突然站起来啊，把身上的零钱呀全都扔进池塘了。 哟，这是为什么许的呀？ 扔完以后他冲那池塘喊了一句，现在连鱼都挑食啊，我给你们零钱，喜欢吃什么呀自己买去吧。搞笑吧？ 你这笑话不怎么样啊。苏文茂、崔金泉和于世友说的群口相声酒令比你那笑话有意思多了。刚才啊听了一半，现在我可接着听了。 这回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咱四月。 你们四月。 四月几儿？ 四月几儿？ 四月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什么节？ 什么节？ 乱穿沙。 乱穿沙。 我问你什么节？ 是节。 穿沙节。 穿沙节。 这听着都不像话，哪有个穿沙节？乱令了啊。 乱。 这没有。 哎， 罚酒三杯。 那罚酒三杯。罚酒三杯。那我还得挨罚呀、啊。 罚酒三杯。 哎。 这回该我了。 又该你了。 我是五月。 五月。 五月初五。 五月初五什么节？ 端阳节。 端阳节。这回我甭问他了，再问他他还得说有。您不信我问问您听听，他说五月初五端阳节，这有吗？ 有。 你看怎么样？ 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嘛。 对， 有问他怎么办 啊？我还得喝呀，怎么办？ 敬酒三杯。 哎， 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咱六月。 六月。 六月什么日子？ 这什么日子？ 六月初六。 六月初六。 六月初六什么节？ 什么节？ 六月六看古秀。 六月六看古秀。 我问你什么节？ 是节。 古秀节。 古秀节。 这听着都不像话了。 我这回你怎么愣惯呢你啊？ 哪有这节呀、你问问他有没有。 还问什么呀？惯完了。 那就行。 我说啊，我都喝了半年了。 没问题。要有信心。后半年就全让他喝了。 对， 我看你。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对对对对对。 该我了。 该你了。 你们六月。我七月。 七月。 七月初七。 是什么节？ 七巧节。 七巧节。 哎，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天河配，七巧节吗？对不对？ 七月七巧节。 有。看怎么样？天河配还有这出戏呢吗？ 就是。 有问他怎么办 啊？喝。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这该咱们了， 选八月， 八月， 八月几儿？ 八月几儿？ 八月初八， 八月初八，这什么节？ 这什么节？ 八月八，蚊子嘴开花。 八月八，蚊子嘴开花。 我问你什么节？ 节， 开花节， 开花，这都不像话呀、啊！你看看，有这开花节吗？啊，不诚心让我还得喝吗？你怎么回事你？你旁边歇会儿去，歇会儿去吧你。用不着你了，这回干脆我自个儿找。嗯，八月。八月，八月中秋节，各位有没有？ 好嘞， 嘿嘿嘿。 哎， 有， 你看着，你看着， 怎么又怎么了？我找上来， 你找上来我也不能喝。 你这等一下，这回我找的， 不是我们可喝了半年多了，对不对？ 这我知道。 这回我们找上来，你为什么不喝呀、啊？ 你们找上来我也不能喝呀、 啊？为什么？ 你八月，你八月是单月双月？ 八月它是双月， 你中秋节什么日子？ 八月十五啊， 十五是单日子双日子。 单 啊，我们十六过节。 对对对，我们十六过节，有这么一首歌嘛，十五不圆十六圆，我们等月亮圆了再过节。 这不像话啊，乱令了。你双月找出单日子来，罚酒三杯。 哦，这个也罚酒。 哎，三杯酒你们得喝。哎， 不不，您等一会儿 啊， 我们找乱了我们就得喝。 哎，对了，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乱了呢， 那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对， 喝去。我知道还得喝去。我告诉您呐、我实在喝的太多了、这回您受点罪，您替我喝三杯得了啊。 不行不行、我这个刚打医院来，我血压高，不能喝酒，我这血压300多。还是您喝，您来。 还我喝， 您喝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能者多劳嘛。 哎，好、哎、 好、 哎。哎，我说， 哎、 跟您商量点事儿。 哎，什么事儿？您说， 您给我来点低度的尝尝行吗？ 啊，可以可以。 嗯。 罚酒三杯， 哎， 低度的，这低度的不老好，还高度， 还高度，还高度的。行了，喝完了， 行了， 该我的了， 这回又该你的了。 您罚我酒令 啊， 九月初九， 九月初九， 嗯， 什么节？ 重阳节。 九月初九，重阳节有吗？ 有， 你看。重阳节嘛、九月初九登高吃烤肉， 对， 喝菊花酒、吃菊花锅子， 对， 有、 有， 问他怎么办、 就甭问了，您受累再敬我三杯。 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该咱的了， 咱们 了、咱的是十月， 十月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十月十八， 十月十八， 十月十八什么节？ 什么节？ 我的生日。 哎，他的生日，像话吗？你这个，不是你这都什么事？这个，你生日算什么节？ 没问题，反正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像话吗你？啊？你打刚才开始，你出的都是什么主意、你瞧瞧，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八月八文嘴开花，到十月你过生日，这都是节吗？这个，我说你到底哪头的呀？你 不，你等一会儿吧。 啊， 咱得好好商量商量。 还商量什么呀？ 这个刚才咱站月份站错了。这个单月啊，竟是节。双月没节， 你早干嘛去了你？ 那咱跟这换换， 这不甭换了，甭换了，你歇着吧，歇着吧啊！别胡出主意了，这回啊，我自个儿来。 哦、 十月我也不说了，十一月你也甭说了， 我也不说 了，干脆我十二月，十、二月就是腊月， 腊月 三十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嘿，有。这回你喝吧。 哎，我喝 啊， 我喝几杯？ 三杯啊。 啊，不，我喝两杯。 什么两杯啊？ 你这儿给蹲洒了一杯， 两杯你得喝。 哎，我喝一杯了。 怎么又一杯了？ 你这儿又给碰洒了一杯， 一杯也得喝。 一杯我怎么喝呀？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你怎么喝的？ 我就是这么喝的。 我一杯都不喝了。 为什么呀？ 你替我喝了 啊。你来一杯。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每天少喝点酒啊，能够舒筋活血，可喝多了就耽误事儿了。经过老何一家的监督，小何呢已经很少出去参加这酒局了，而且他自个儿也认识到了，喝酒贪杯啊，不光有损健康耽误事儿，而且还破财呢。破财啊，怎么回事啊？听他跟您说吧。 老公，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呀？喝酒去了吧？ 哎，老婆，今天我是真没喝酒。 得了吧，这么大酒味儿，谁信呢？ 哎，真的真的啊，这酒味儿是小刘的。我呀，刚把他送回家，而且啊，我这回真的明白了，喝酒没好处，以后绝对不到外面喝酒了。 哟，老公，你是不是遇见什么事儿了？ 当然了。这我去饭馆接小刘的时候，就剩他一个人了。我呀，过去拍拍他，结果呢，他顺手给了我100块钱，把我当服务员了。 啊？ 这还不算，后来人家老板出来啊，递给我500块钱。 怎么还倒找钱呢？ 人说了，每次去叫他，他都结一次账，一共给了6回100。 哎呦，真够糊涂的！就他这样，回了家他老婆准不给他开门。 比起又哭又笑有打有闹的，还是喝了酒爱睡觉的比较好。 好什么呀，你没听过马三立老先生说过的那个老头醉酒的笑话吗？这老爷子可把孩子们给吓坏了，咱听听。 有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啊60来岁，身体很棒，身体很健康。他的生日，他老人家的生日呢，家乐给老头祝寿，不在外头办，就家了，家达子一家子，老头的儿子、闺女、姑爷、儿媳妇、孙子、外孙子，没别人啊，就这7个人吧，摆上了，菜还很丰富，酒菜就10来个，还有饭菜，老头挺高兴，喝点酒吧，平常老头也喝酒，喝个1两，最多不超过2两酒，高兴喝2两，平常每天喝1盅，喝一两酒。今儿老爷子生日呢，特别姑爷来了，一定给老头得敬酒。老爷子，咱俩这俩先干一杯怎么样？我先干，您尽量，您喝不了1盅，您一大口，我来1盅。啊，姑爷一大口喝了，老头也得陪着啊，这盅给下去了。好，喝了。孩子呢也端起酒盅，小孩喝的葡萄酒甜水，红葡萄酒糖水一样。爷爷，我给您拜寿，祝您健康，我跟您干一杯。喝，好小子，好孙子，来碰碰杯。啊，小孩喝甜水，老头喝白酒，啊，又干一杯。这儿媳妇也给老头倒上酒，也敬半，您喝一口，我喝一口吧，祝您健康。外孙子呢过来，老爷老爷，我不会喝酒，我就喝一口，您喝一盅啊，祝您健康长寿，寿活百岁。来，咱爷儿俩碰一杯，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啊。好，老头又喝了，喝碰了几杯，老头大发了，喝多了，平常没那么喝这么多过。老头坐着觉着不好，太多了，不能再喝了，喘了口气，不好受，但是又不敢说，有姑爷在这儿呢，就站起来了。站起干嘛呢？上厕所了。厕所不是接手，上那儿干嘛呢？吐了，痛快了。喝酒多了，只要醉了，出酒吐了，吐完了就没事了，就一点不难受了。 哎，老头吐完擦擦嘴，一想先别往饭桌上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喝醉了不好，躺自己屋那歇会儿，等吃饭的时候再去，再过去吃。自个儿单有小屋，跟我一样，就一人，自个儿上小屋，那儿闭着眼，那儿歇会儿。这爷儿姐这儿坐着，哟，瞧，老头怎么话？怎么哪儿去了？爷爷呢？还不来？瞧去，说厕所，厕所没有啊。到老头这屋一看呢，闭着眼，那躺着呢。儿子一瞧，菜得了，爹，您吃去。摆手，你们先吃去，先甭管我，一会儿我再吃。儿子一瞧害怕，不知道他怎么了。闺女过来一瞧，哟，怎么这样了？这怎么办？他上医院叫救护车。嗨，别叫救护车呀，叫救护车干嘛？我有自行车推着他。儿媳妇说：“哎，大姐夫不是开车来的吗？哎，坐他皇冠呢。大姐夫，您开车让老头走了啊，行行。”好，姑爷开车，儿子跟闺女这个姐儿俩被老头驾车上去，儿媳妇也甭去了，儿媳妇在家看这孩子，看着俩孩子啊，坐汽车到医院挂急诊，到急诊室老头往这一坐，闭着眼睛，大夫过来一看，怎么回事？闺女说，您给看看吧。这大夫带上听诊器，这儿听听，这儿听听，又拿起手电棒、手电筒，拿手电筒扒开老头眼皮，眼照看眼底，回家吧，回去吧。哦，姑娘说：“您给拿点什么药啊？”嗯，不用拿药了，回去吧。啊，您看。什么病啊？这个人不行，不行了。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白天好好的不行了，你怎么了这是？你看看，眼球凝固了，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人完了。儿子赶紧过来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刚刚您听到的是马三立讲的笑话，老头醉酒。这大夫的话把老爷子的闺女吓一跳啊，儿子的提醒倒让医生哭笑不得了。总的来说，这个饮酒过度不好，不少人都在为借酒犯愁。您要问愁到什么程度啊，那愁的是一个劲儿的借酒浇愁啊。这有个师胜杰讲的小笑话，我借酒了，咱们听听他是怎么借的。 有一家小饭店，这天呢刚刚开门，进来一位顾客，往那一坐，告诉服务员小姐，你给我上两壶酒，二两一壶。小姐给端来了，往那一放，这人呢喝完这壶喝那壶。小姐很奇怪呀，说，哎呀，这位先生您好酒量啊。哦，不，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喝。那您这是啊，这壶啊是我的，那壶啊我是替我朋友喝的。他为什么没有来？很遗憾，他病了，住院了，所以他来不了，我替他喝那壶。啊，原来是这样，看来你们是个好朋友。第二天呢，这位又来了，往那一坐，小姐，给我来一壶酒。小姐纳闷啊，上了一壶酒，往那一放，这个不好意思，很冒昧的问一下，您那位朋友是不是故去了？ 没有， 他出院了。他出院，您怎么就要一壶酒啊？啊，是这样，这壶酒啊是我替他喝的，我自己戒酒了。 刚才这小笑话啊，是师胜杰讲的，我戒酒了。咱们还是说回老何他们家去啊。通过小刘这个例子，小何还真是端正了喝酒的态度。这一场酒的风波总算过去了。有人就好奇了，虽然女士也喝酒，可是大多数好酒的还是男的，这为什么呢？经济学家说了，男人喝酒是因为男人是社会的支柱，所以呢，他们肩负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 物理学家说了，男人喝酒是因为想证明地球其实没有地心吸力。我们家那位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说我喝酒这目的啊，很明显，就是想逃避家庭劳动呗。今儿个老何一家子的故事，咱们就先听到这儿，节目呢也该结束了。韩健代表编辑小蕊，制作尹丽，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咱们来听一首屠洪刚演唱的《对酒当歌》，回见。 是谁？你可否随我入杯中醉一回？一生几何，浓浓淡淡的尽在杯。谁能品得？谁能品得这般的滋味？葡萄美酒，古人用夜光杯。我用豪爽。一生忘情水，酒不醉人，古人说人能自醉。摇来明月，摇来明月，与梦许同归。对酒当歌，狂语去惊动天上人。当了一生嫦娥，美是否无悔？